上轿上咱这个去咋会考虑行你嘟来只在这个上院一里一干一位没打扫身穿着懒不管要记住请不去这个手边的桑枝落香叶他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落到了竹篮里前婴儿好像罗妇女后婴儿好像大的基本当向天降梯印哎孩儿的马前门说人民你是咋的我说大嫂子求婚这个家伙到哪里个地方玩去了 哎玩去了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